色彩乐坛谢安琪、苏道哲热闹乐坛。 欢迎两位，嗨，有谢安琪同埋苏道哲，介绍全新嘅拍台作品《我的玻璃海尼亚》。我当日收到嘅时候即刻 Google 啦，咩嚟嘅咧？ 我的咩啊？ 系啦，你知啦，佢都会自己可能创作一啲故事人物啊咁噶嘛。由谢安琪介绍一下先，系咪嚟自希腊神话咧？ 系啊，呢位系一位女神嚟嘅。 嗯， 咁啊，佢系主管雅剧啊，同音乐有关啦，同埋有龙舞啦，同埋佢系出名咧，即系女神，你可能会谂起。 谢安琪咯， 唔系，喂，不敢多，不敢多，即系嗰啲光芒啊，靓啊，即系行路带风啊咁样。但系其实佢系出名咧，佢系思考型嘅 女神，要做咁多嘢噶，又要龙舞啊， 好特别，好特别嘅一个女神。 女神唔系就系俾人影相嘅啫咩？ 系啊，但系点解我哋要拣一位即系主管啲咁特别嘅嘢嘅女神咧？系有原因嘅。 个原因就系 好劲啊！呢单嘢，其实我哋有落晒足够嘅 hints 俾大家估啊，但系由我哋单曲发布到今日咧，都未有人估到。 哦，其实你系想俾人认头噶，即系我系写紧系边个噶咁啊？ 系啊，因为譬如上一只歌啦，《忆年》啦，就 系 好明显即系公开表白向忆年示爱啦。 声啲咧， 系啦，个名都已经去到咁明啦。咁但系今次咧，其实系隐晦再隐晦啲嘅，我都系向一位。我仰望嘅前輩歌手咧，去表達嗰一種佢對我嘅即係 inspiration 咁樣啦。咁今次係隱晦啲嘅，但係個歌名裏面本身有一個 hint 啦，同埋韓文都係一個 hint 嚟嘅。呢隻歌無端端做咩學唱韓文咧？係咪先？拉尾， 哇！我真係估唔到啊！平日我哋认识嘅谢安琪都系好知性噶啦，睇好多书。我以为佢系借呢一个女神咧，可能系比喻一啲嘢啊，话俾我哋听一啲事。你唔好做阿典娜一啲咁 hit 嘅女神啊，你要做啲即系再知性啲，负责多啲嘢噶。 低调啲咁。 系咯，原来系你真系想 tribute 一位你喜欢嘅前辈啊。 系啊系啊，一位我中意嘅艺人咯。 佢个名系有个波字嘅。 佢个名字有个利字嘅。李孝利，系咪估唔到？ 当日阿苏道哲知唔知呢个故仔啊？ 哦，我系由呢只歌连 melody 都未有嘅时候就知呢个故事嘅。 哦，即系有咗人先噶。 系啊， 哦，咁嚟紧你全部单曲系咪都系 Truby 唔同嘅前辈？ 其实今年系啊，呢件事系要翻翻转头讲咧。我成立咗自己嘅浅墨本木啦，咁啊开始自己做啲创作啊咁啦。期间我收到好多啲新歌手。佢哋會主動揾我啦 ，send 佢自己嘅表演啊，佢自己嘅portfolio 啊，咁啊同我傾偈。其實好多時候我真係認真同佢哋傾偈，有啲我會見面添嘅。即係我當年啦，我都我自己受咗即係周柏賢啦、Bang Bang Music 嘅一份美意啦。即係我都好想自己可以咁叻咯。即係而家到我營運自己嘅音樂品牌之後，我都可以將呢份美意送俾另一位歌手咯。即係你話多就好難㗎啦。即係你話我無端簽咗十個藝人就好難啦。但係如果好似當年即係咁專注，即係一對一咁樣去即係為一個新歌手開路咧，我成日都好想做嘅。咁所以呢幾年其實。呢两年啦，即系我就收到好多年青人嘅歌啊，佢哋同我讲佢有几中意音乐，咁我有啲真系会见佢哋嘅。 嗯， 有时我真系会问佢哋，咁我你好中意唱歌，我明啊，你又唱得几好啦，咁你点解要成为一个歌手？即系因为你中意唱歌，你喺屋企唱咪得咯，系、 嗯、 啊，你同几个朋友唱咪得咯。咁点解要成为一个歌手？同埋点解要喺香港成为一个歌手？我成日都会问佢哋嘅。咁答案即係個個都唔同， 係啦，最多嘅答案係 有啲係真係好單純嘅，太細個啦，十六七歲，哦，我真係中意唱歌咯，我冇噶咁咯，有啲真係咁咯，有啲就同我講話其實我冇諗去邊度出道噶，甚至乎我其實係想唱英文歌噶咋咁，其實乜嘢答案都有嘅，但係呢條問題最終咧翻返去我自己度咯，我點解咁中意問人咧？咁我問下我自己，即係做咗歌手咁耐。系咯，我咁中意唱歌，我喺屋企唱咪得咯。我休息过几次噶啦，其实系咩原因？即系每次我休息好有原因啦，系咪？ 点解休息完我硬系就会卷土重来，我系都要唱翻歌嘅咧？ 我听过你某啲答案啊，因为咧嗰个故事真系好有趣啊，同埋呢个谂法我未试过，我想试下咯咁样。 因为可能见到呢啲年青人，我真系觉得原来咧我好在乎点解唱歌咧系唱俾人听系咁紧要，即系唔系净系唱俾自己听。原来嗰个连结好紧要，即系透过你嘅作品啦，或者其实成为一个歌手咧，唔系净系唱歌噶嘛，你就会成为大众嘅目光之中嘅一个人啦。咁你好多生活嘅部分，无论你中意唔中意，其实你都会系喺目光之下嘅。 嗯， 咁你可以选择啦，不过其实都有好多避唔到嘅。咁所以我就谂咯，即系成为一个歌手同纯粹中意唱歌咧，其实系有一啲落差嘅。咁究竟我点解三番四次都觉得啊，我都仍然系好想喺舞台同大家唱歌啦，好想发表音乐作品啦。咁原来系我好鍾意喺自己嘅音乐里面交一啲嘢俾我嘅乐迷。有阵时可能系一啲安慰啦，有时可能系我分享一啲我嘅心事啦，有时系我想俾啲力量你啦。其实每一次我都有啲嘢想做，而每一次呢其实乐迷都有反应俾我咯。原来我好鍾意呢啲嘢，原来咁多年嚟留喺我心入面最有价值嘅呢就係呢一啲呀，即係一点一滴，可能係少少少少累积嘅感情。因此你做一隻歌嗰时你唔知嗰隻歌会边个听到㗎嘛，同埋你唔知佢几时听到。有啲时候係好得意嘅乐迷，佢纯粹鍾意你把声，佢觉得其实靠你把声呢我有好多时瞓唔着，听下听下呢我舒服好多啦。咁有啲人係可能係啊，因为你某一隻歌我又有力量面对咗一个困难。咁其实咁多年呢累积咗好多呢啲感情。 所以呢一个玻璃海尼亚曾几何时可能喺你生命入面亦都系燃点咗你。 係啊，其实係我呢系入行前呢其实唔系特别咁去到呢咁欣赏嘅。即系我个系欣赏佢啦，佢咁靓系咪先？即系李孝利系一个即系得到咗大众嘅目光嘅一个好出名嘅艺人啦。 嗯、 但系咧，我对佢嗰种触动咧，系我入咗行之后咧，慢慢有阵时系甚至乎系近年啊。其实我入咗行之后，佢慢慢系反而系退一步嘅。佢系结婚啦，跟住佢又去咗济州岛嗰度咧，有自己嘅生活啦，真系种菜啦、种田啦、学针灸啦，佢真系好实在、好在地咁生活啊。跟住当佢即係有一种即係退下咗呢一种光芒之后呢，但我发现呢反而佢更加发光。因为呢一个咁企喺大众目光面前嘅人呢，佢原来唔化妆，佢好坦然咁样去分享佢嘅生活呢，佢係有另一种嘅力量可以传递俾你。我觉得一个咁靓人，佢係最有资格去介意自己靓唔靓啦，或者介意你点睇佢啦，又或者介意自己红唔红啦，我系咪成日都 stay 喺第一位啦。咁其实以佢即系嘅条件，佢可能系可以噶嘛，佢可以系咁嘅人嚟噶嘛。但佢偏偏就唔系，佢偏偏系一个好撇脱嘅人嚟嘅。 嗯， 佢成日访问咧都会讲咧，即系话自己成日讲错嘢啊。有时都会讲啲比较即系威威啲嘅嘢啦，讲完之后自己又笑翻自己。我觉得呢个人系好面对到自己嘅，即系佢系无论喺边一刻咧，佢做嘅决定都系好真嘅，好实在。然后佢又真系去 live 嗰个生活啦。然后佢因为佢好面对到自己咧，佢真系唔介意你突然间嚟。我直头系冇化妆啦，我着得好 casual 嘅家居服咁招呼你。我反而覺得咧，咁樣嘅一個人，我睇到除咗佢美貌以外嘅另一啲美麗咯， 真我嚟嘅。 係啊，所以我係覺得啊，我係近幾年越嚟越覺得咧，佢係我閲讀佢嘅故事咧，佢俾到啲力量我，因為我都覺得我自己一入行，譬如我又有小朋友啦，我又結婚啦，我有另一半啦，我而家又變成有自己嘅公司啦，我好似每一步每做啲乜嘢咧，都喺大家目光面前成長，我受到大家好多嘅注目啊。咁究竟你得到咁多人嘅注目，你係咪代表住就要好被呢啲注目牵住走呢？定係你觉得啊呢个係你嘅一个赐俾你嘅一种机会嚟嘅，或者你嘅即係咁好啦，俾你呢种力量，有人会望住你喎，咁你就用呢个机会嚟讲啲你想讲嘅嘢啦，传递一啲你想传递嘅嘢啦，定係点呢？咁其实个人都可以有唔同嘅做法。咁我就觉得我鍾意做歌手係因为啊，我有时都因为我鍾意嘅歌手啊、艺人啊，我得到一啲力量。 咁其實我成為咗歌手之後，我都做緊同樣嘅嘢。我覺得咁樣去睇我自己嘅工作咧，我開始明白點解我咁享受喺幕前同大家即係有時做下節目啊，有時又做做音樂以外嘅嘢啊，我都開始越嚟越開放自己多啲嘅部分咧，好中意同人分享，因為我感覺到嗰種連結其實好珍貴。 你覺得你同李孝利啦，即係你個玻璃海尼亞最接近嘅係乜嘢？ 其實我冇夠，我唔夠膽講我同佢有啲咩接近。我只係覺得咧 都有相似嘅地方嘅。 我只係覺得咧，佢係一個好有力量嘅女人咯。即係所以好多時候 我，你講係感染力定係 佢生活嘅力量好強？即係佢決定咗自己要點樣生活咧，係冇人可以阻撓佢，同埋佢有自己嘅原因，好知道自己做乜嘢， 掌管自己啊！ 係啊，我覺得佢係即係你可能以為一定係好學術啊，或者做一啲好有深度嘅作品，或者大家都睇唔明嘅嘢，嗰啲叫有即係藝術成分或者智慧啦。但係我覺得好似依個人咁樣，佢好坦然咁生活，佢好面對到自己，好面對到世界。我覺得呢種都係智慧。 所以你都覺得自己比較相近嘅係你嘅坦然？ 我想我自己咁撇脱咯。咁你覺得其實有時你都好質疑自己得唔得㗎？即係你喺企喺大家嘅目光之中，係咪真係可以咁唔在乎大家嘅目光？你都會質疑㗎，你會諗得唔得㗎嘛？咦，有人係得㗎喎，只要有一個人係得，你就覺得咦呢單嘢得㗎喎。咁 我都試下先， 你開心好多啊，覺得嗰種力量。咁其實呢隻歌係咁單純咯，就係講緊我呢種即係。其实我去观望其他嘅艺人点样做艺人，呢个系我入行之后先至发掘嘅。我发现有时阅读人哋嘅故事都得到一啲力量咯。 苏导志听到呢一个嘅谂法咧，脑海有冇即刻出现咗韩文嘅旋律咧？ 嗱我头先讲咗咁多嘢。其实讲得仲多噶，对住佢，然后佢就要用音乐表达翻出嚟 你第一下听到阿 K 有呢个谂法去做新歌嘅时候，你嘅反应系点啊？ 我第一下反而系好兴奋，佢咁多谂法嘅，因为好多时揾我整可能系音乐行先，未必系好有内容同故事同方向已经有晒框嘅。咁但系呢堆 message 咧，其实我系翻听再翻听，即系不断喺度。 咩先？嗰个 voice note 系咪成几十分钟咁长？好长。头先我哋都系录咗十分钟啫， 唔公开个长度都劲嘅，但系我系真系觉得好有用嘅，因为由呢一个出发点去谂一只歌咧，对我嚟讲系好玩嘅，因为斋俾音乐方向咧，其实太阔啦。 通常你系俾咩方向咧？ 通常系音乐方向多嘅， 即系 我想要只跳舞歌。 我想要只电子嘢， 或者一啲 reference 咯，系啊，咁就好直接嘅。其实咁就会谂翻啲好类似嘅事。咁如果你喺嗰个位扭佢咧，咁佢可能又扭到好远。 我唔系要呢啲 嘅，系啊。但系你俾呢啲嘅内容我咧，其实任何 genre 都可以配嘅。咁变咗我哋就谂，边个 genre 摆喺 K 身上2022出，我哋觉得好玩又型，佢又会玩得开心，我又可以试一啲我都可能未玩过嘅嘢，而佢又唔介意嘅咧。其实最尾个 product 系我哋中意咯。 对于创作人嚟讲，反而系冇框呢个先至系。虽然佢讲咗咁多咁多，但系系令到你去发挥，再 add value 落去佢嘅想法度。 系，同埋反而令我更加直接同佢一嘢就 connect 到只歌应该系点。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如果我哋嗰份词或者个 message 咧系去到同词人先倾啦，或者留俾词人发挥啦，咁系有啲远嘅可能会。咁呢一次系好直接，那个 message 系好 strong 嘅。最紧要就系我哋将件。咁型咁靓呢件事呢、這个故事摆到个音乐就中噶啦。 咁玻璃海尼亚系边个谂嘅咧？ 呢、這个要多谢钟雪啊。系啊，因为其实我哋一路喺度谂紧个歌名嘅时候咧，最初一直都有个 working title 嘅，就系、是、女神的某一啲嘢咁样啦。咁但系就我哋一路都觉得唔够好啊呢、這个歌名，即系佢真系一个 working title， 即系牵引住大家谂呢个方向。咁然後我哋諗過，即係係咪唔好要個女神呢？都唔一定要有女神喎。但係我哋中間嗰個發展呢，即係呢個又要兜返去我哋嘅影像團隊。其實我哋係由好早開始呢，即係份詞差唔多係八九成嗰時呢，我就已經開始同影像團隊一齊開始 work 啦。期間我哋嘅編曲啊同埋 vocal 呢修改嘅無限次啦。咁但係佢哋一路咁樣都配合住我哋所有嘅變動，去同我哋去揼個故事啊，或者改動少少嘅畫面啊，啲長度啊，喐下喐下咁樣。咁所以其實嗰個女神係來自佢哋嗰一種力量啊，佢覺得李孝利啦化為一個 character， 謝安琪又化為另一個 character， 即係當呢兩個 character 喺呢一個 MV 裏面，佢哋有一啲嘅劇情會發展啦。咁其實佢覺得嗰種力量咧係真係好神嘅。 是一种好似高或者是一种带领的力量嚟嘅。咁所以我哋后屘就觉得，其实女神谂下咧，我哋唔系要表达嗰种靓女女神，我哋系想表达嗰种即系 muse 啊，我哋想表达嘅系一种即系灵感啊，一种可能方向啊咁咯。所以最终我哋揀咗呢个女神就系、是、好多谢钟雪咯，揀咗一位咁贴切嘅女神。 系啦，亦都可以直译我的李孝利啊。 我的 muse 或者 咁喺音乐制作啦，譬如我哋而家听到制成品啦，我好中意头嗰几个 intro 嗰啲音 乐，个个都好中意， 系啊， 想 讲呢个系神来之笔啦，定系一早知道？哎，既然用希腊女神做歌名嘅时候，不得不加呢一啲 feel 落去咧。 我要多谢 K 咯，因为其实咧一开始咧 demo 咧， 呢个好似系明谢访问咁样。 唔系，因为真嘅。 我多谢李孝利先，跟住多谢钟雪，跟住多谢翻阿 K。 因为真嘅，好多时咧，我整第一个 version 咧，我系试下你俾唔俾先。 嗯。 即系去尽啲，你俾咧。我就再落去噶啦， 系啊， 咁所以 去准啲啊。 呢个 intro 其实系 demo 嘅 intro 嚟嘅， 已经有噶啦。 系啊，跟住我都好腼腆咁问，诶、哎，你介唔介意个 intro 系咁？其实我觉得可以好啲，或者可以收敛啲，唔好咁夸张。但系佢话中意， 超中意， 咁我唔改啦。 系啊，超中意啊。 但系你开始做编曲嘅时候，系咪已经有玻璃海尼亚噶啦？ 未有嘅，未有嘅。 但系不过都系向住女神嘅方向， 向住利孝利， 利孝利， 利孝利 嗰种故事， 嗰种好令人厌倦嘅洒脱咯。 今次个 vocal 处理又点样咧？嗱，比起忆年又系另一种 另一种嘢， 另一种嘢啦。 呢个我明姐又要出嚟啦，我要多谢阿杜，佢真系好细心。其实你听落咧，我好似好懒洋洋啊，好似好 easy 就唱到出嚟嘅一种感觉啦。 嗯、 但其实我哋每个字都谂好多嘢， 点解？ 系啊，我哋系要谂即系点样用好似最少嘅 effort， 但系表达到嗰种行路带风嘅感觉。 嗯， 首先只歌个节奏啦，都比我平日唱嘅歌快啦，有啲嘅句子咧嘅 rhythm 咧，其实系令到啲呼吸位系难搞嘅。咁所以我哋喺即系唱每一段嘅时候咧，我哋系试好多嘢，有时试下将个呼吸位斩去第二度啦，有时又试下啲尾早啲收、迟啲收啊、散啲收啊、气啲收啊，乜都试下嘅。咁我哋呢啲系需要好多耐性啊，同埋大家都中意玩先得咯。 无论以上嘅嘢之外，仲有啲长短啊、phrasing 啊，其实我觉得好多嘢系源于佢肯试啊。因为其实我同佢第一次合作咧，我无论听几多以前嘅作品咧，都好难估计到佢而家系点，或者佢而家中意啲乜嘢，佢做到啲乜。咁所以试完头两日，我知佢肯试咧，其实系我就会想试下再剪得夸张啲，或者再谂多啲方法逼佢第三、第四日陪我再玩。 好多嘢俾我玩噶，好好玩噶！我哋玩咗几多个 session 啊？ 我哋玩咗四个左右，系啊， 四个 vocal session。 一般嚟讲，你系录几多个？ 我其实系即系嗰啲好 efficient 嗰啲嚟嘅，cost efficient 嗰啲，我两个 session 搞掂嘅，通常出埋和音我自己系啊。 今次四个， 系啊， 好欢乐啦，玩得。 对于我嚟讲系啊，好劲噶啦！ 点样形容今次你同阿杜嘅合作呢？ 我估唔到我哋嗰种合拍嘅程度系咁快嘅。其实我想多谢，其实之前系应该讲今年嘅年头咧，叱咤颁奖礼咧，系啊，撮合咗我哋做个 opening 啊。啊，嗰次先系你哋嘅， 我第一次同阿杜真系会讲嘢啦，会合作咧，系嗰一次嚟嘅。 嗯， 但系在此之前，其实我欣赏佢好耐噶啦，我自己系啊，因为我太中意佢手琴啊。中意咗佢好耐， 我都同意啊，好正。 咁其实好耐之前，我第一个留意到嘅就係佢同 Vicky 一齐啲演出囉。係我觉得嘩，呢个僆仔边度嚟㗎，咁衰嚟㗎。咁但係跟住见到佢做咗好多嘅作品啦，同埋佢 ROT 嘅嘢啦，嘩，潜能无限呢个人究竟佢装住啲乜㗎。 同埋佢好鬼多样化囉。 係啊，后咩我好奇到呢，我去上佢嗰啲編曲班囉。我直头去报名啊，系啊，我报名。 喂，你好似唔止参加一个。 系啊，我上网都会睇第二啲外国嘅编曲班嘅，但系我本地咧实体去上嗰啲，我真系上去，同埋其他人都有嘅，即系我都有上其他嘅。但系佢嗰个咧，我觉得佢好无私啊，个人，佢将好多咧啲小秘技啊，或者佢将佢日常点样去做音乐嘅好细微嘅嘢，都同啲新音乐人分享。好好啊，呢个人， 呢位学生有冇交功课？ 好紧张啊，佢喺度。 你当时知唔知噶？ 我上堂前嗰下我知嘅，但系系啊，好紧张。 佢即刻偶像派出晒嚟啦，对住到几型啊嗰人。 呢位学生佢有冇交功课呢？ 其实咧，嗰一个系一个分享会啦。 系啊，系啊。 但 系、 okay. 今年其实都癫嘅，即系譬如我做自己碟嘅 show 啦，同埋我所谓教书嗰一次咧，其实都系有啲人生第一次嘅尝试，跟住 K 都喺度。 所以我係好開心嘅。 其實即係年頭我哋合作咗一次咧，我對呢個人好好奇啊。 嗯， 係啊，咁我就啊發現佢搞咁多嘢嘅，咁即係又就到時間啦，咁又去，同埋我都獲益良多啊，即係真係學到嘢。佢係真係開曬成個 workstation 出嚟啦，佢開曬成個 file 俾你睇曬啲 tracks 啦，佢點樣將啲聲咧琴聲再剪多啲嘢去 mix 埋，一啲小秘技佢都攞埋出嚟講啊咁。咁係好好嘅呢個人。 我今次咧都以為可能鄭安琪嘅以後作品都會係自己曲自己詞咁樣嘅。咁我喺見到今次同鐘雪啦、同朱琳啊、蘇道哲合作，你嗰個 監製都唔做啊？ 係咯，你嗰個想法係點啊？你今次又放曬手 喎？唔係啊，我今年咧喺音樂以外，其實我好多其他 sustainable 嘅 project 啊。咁我就覺得，喂，我想享受啊！即係音樂呢度，我就揾啲勁人幫我支撐大局之後咧，我嚟呢度係真係放鬆㗎咋，我唔想再只拗爆頭喺度呢，我都好留意即係件事點樣發展啦，但係嗰種角色唔同咗呢、就輕鬆好多。 主力係咪會搞時裝啊、童裝啊？ 好多啊，好多嘢搞啊，我哋仲有好多嘢未出㗎。 一入錄音室呢就是、享受過程嚟 嘅。係啊，我反而係嚟做歌嘅時候就係、是、我享受同埋放鬆嘅時刻囉。 最後呢條問題啦，入面啲韓文係咪真係有意思的？ 有意思㗎， 係 原本嘅意思咧係比較冇意思嘅，即係我原本咧係 發音嚟嘅啫。 我原本係想要嚟博得紅顏一笑嘅，我同佢講啦，我想入面咧係直頭瘋狂 fans 㗎嘛，即係嗰種你好你，我最中意你嗰啲，係啊，我中意咗你好多年，喺香港呢度有歌迷叫鄭安琪咁啊，即係我直頭係想係呢種嚟嘅。咁跟住我同佢講完，佢話我哋搞搞佢啦，咁樣啦，跟住係難嘅，因為始終咁你韓文都有音調㗎嘛， 係啊，未必順到落去㗎嘛， 係啊，啱啦，你真係啊，即係其實唔係咁易，你想講乜就講乜㗎，即係係冇嗰種彈性㗎，其實 而家個內容係講咩㗎？呢一段 含蓄少少咯，都係表達呢啲嘢㗎。含蓄少少嘅， 你有個 fans 係叫 即系即系中意我對你嘅愛一直都存在啊，咁啊，同埋我講出我最中意佢嘅就係佢嘅自由自在同埋灑脱啊，咁呢啲。 OK， 有人 send 咗過去俾李孝利本人未㗎？ 我自己就係好想有人咁做，其實我係要我錄呢個歌要嚟博得紅顏一笑，諗住我希望佢都知香港有一位樂迷中意佢，中意到要寫隻歌 係 嚟講，你影響咗我好多，你俾好多力量我啊，嗯， 係希望有個機會可以親身同你握手， 係真好， 你會組一個應援團嗎？跟住就飛過去韓國， 我好願意啊，我 好笑啊，我哋而家聽我的李孝利啊，唔係我的。玻璃海尼亞，Thank you，Thank you。卷發配上灑脱節奏，學你每首往頂尖再走，迷惑大眾卻揮手，轉身扭扭，翻深山針灸。 谜底解开，呢首歌系送俾佢嘅偶像李孝利。 呢支郑安琪再一次多谢佢哋两位加埋苏道哲热闹乐坛。